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唱吧 APP 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最近啊，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歌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没错 啊，有很多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些优秀的校园歌手，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俩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师弟。 师弟， 颜值很高，然后呢也很时尚，唱歌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再究竟看看如何夸他。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石威给大家打个招呼。石威你好。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陈石威，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7级广播电视编导的文艺编导方向在校生。 哇，好专业的专业介绍。 对，好官方啊。 我们听陈文石威的口音，你怎么听起来好像陈柏霖一样？ 就是有点像， 有点像。 就是因为我是厦门人嘛，然后我从小到大都是看卫星电视长大，然后就是接受那边的文化会比大陆的大多数人多一些。 哎，我觉得假如说你留点小胡子的话，有可能真的像陈柏霖。 其实我前一阵子留过长头发， 有人说像，有人说像， 有。 真的、啊、 对，但是后来因为军训就剪掉 了。因为军训剪掉了。你是刚刚军训过是吗？ 我们九月初刚军训完。 好，又暴露了我们年龄很大是不是？ 刚才我已经受刺痛了好吗？ 是吗？ 人说是一七级，我数了数，一七级、 啊、 这是大一。 哇， 对，是大 一七级。 对， 好了，我就不暴露我是哪一级的了。 所以今天的年龄问题咱们还是少聊啊，不然 不然就聊不下去了呗。 聊不下去没话题 了，还能怎么着啊。 是，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要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舞台，是有什么样的愿望，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 就是我觉得非常难得这次机会，就是因为我是在学校的库卡乐团里面，就是学校初练生合唱乐团，对，然后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受邀过来表演，然后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电台的工作，然后也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说在电台能够唱歌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激动，看得出来啊，一路小跑啊。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话不多说，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也就是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 来看石威究竟唱的怎么样呢？ 有请石威到我们的嘉宾演唱区。 我是想唱歌给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到我们的先声夺人环节，我们看到世威已经开始准备了。 是的，一切都在准备过程中啊。来，世威可以拿起我们面前这个话筒架上的这个话筒，来， 这个也可以。 对对对， 他手里拿的这个唱吧话筒也可以用。 OK，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示威的《寻人启事》。 的这个话筒确实出来的音质效果确实不太一样， 很不错哦，感觉是不是真的有点像在 KTV 的感觉， 真的。 我现在请世威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我个人感觉啊是比较小清新的一首，确实非常能讲述内心感受的，确实能代表一些心里话的一首歌吧。 没错， 就是这个歌名，你是真的要通过我们节目来寻人吗？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你想找 谁呢？真的吗？我们可以帮你。 其实我去年，不，我今年二月份来考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帮助我的人，就是当时在出租车上面，然后非常非常赶，然后他也知道说，就是我要去复考嘛，然后他后来就没有收我钱，就是这个司机真的超感谢 他， 他 把你送到了那个考试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身份证丢，就是其实放书包里面，就是到了考场之后发现。就是我没有带，但是其实是我带了，然后后来我就打车回酒店要去找的路上，然后再后来在某个红灯的地方我又搜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就在书包里面，然后司机就知道哦我又是学生，然后也就是可能他家里面也有这样的孩子吧。所以他一 直然后他又把你送回去，没有收你的钱， 对，没有收我钱，对， 哇， 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 热心的司机师傅哦。 对，希望如果有缘分的话，可能 在听我们节目吗？ 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可能您当年帮助的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成功的考到上海大学了，对，而且现在把这首歌好像也是要送给您，所以刚才的这首歌确实是啊，非常的暖心， 很有故事哦， 有故事，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更加期待世威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关于他的音乐世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魔音兽，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世界。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兽。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陈世威同学，欢迎他。 欢迎。刚才一首寻人启事啊，虽然说我个人感觉比较小清新，这歌词我确实听到确实是有很多内心的故事，而且他确实有想 传递的这个 情感， 感谢。对 对， 那你是你现在在大学组建乐队是不是？那就先来介绍一下你的乐队吧，好不好？ 也其实也不算乐队，就是它是一个纯人声合唱团，阿卡贝拉。 纯人声的合唱团， 阿卡贝拉。 对，阿卡贝拉。 那你是哪个部分 的？ 啊，我是 bass。 哇， 对。 哇， 那你看我这个又有点想考验你了，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样？ 好不好？我们想听一下贝斯用人声，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贝斯还蛮薄的，就是我的音色是比较泛音比较多的，所以听起来就会特别一些。 好嘞，我们来听一下。 那我就随便唱一首。 好，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差不多。 哎， 哇， 就不想让你结束呢。这个贝斯版的这个阿卡贝拉的这个声线确实 很有感觉哦， 很有感觉。哎，我觉得就是这种稍微的有点午夜电台的感觉。 我们知道就是唱阿卡贝拉的这个小朋友们哈，他们有一个一样的特点，就是之前我们的很多嘉宾也都是唱阿卡贝拉的，有大概3到4个，我发现他们的音准都特别棒。 哎， 这个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吧。 对，是基本要求。 你们当时入选的时候应该有过这样的考试吧？视唱练耳有吗？ 视唱练耳，其实我要抱歉的是，就是我乐理其实没有很好，所以我当时是模唱，就是他弹，然后我唱那些音。 你跟着唱？ 对，我跟着唱。对， 只要唱得准就可以嘛。 哎，人家说我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培训，我可能直接能听明白。 我上来就会唱，怎么样？这就是实力。 我以为曼宁你突然这么骄傲的自己说，你是原来给他 说 的内心独白。 没有没有，我在说他。 其实我今天啊，在听我的朋友在弹吉他，他就是在调音，吉他调音，然后对准这个钢琴键一直在调。我听了半天，就是完全就是完全糊涂状，就是完全听不懂。 你听不出来是吗？不知道他在干嘛。 我说，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说这次我押一定对，结果他使劲扭了一个大转，说这才对。我说好丢人啊，真的是。如果能掌握这个音乐技能，特别是一些乐理知识的话，我觉得相信会对唱歌很有帮助。 哎， 但是如果说特别的有感触，特别的有天赋，特别的有兴趣，同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听。 没错。是因为平常会练吗？自己 会啊，就是因为我自己蛮喜欢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嘛，然后不仅包括唱啊，然后自己也有在写东西。对， 哎， 自己在写歌吗？ 对。 哇， 其实是很不 同类型的，是阿卡贝拉还是说自己唱的？ 就是流行歌曲。 哎， 对， 你说我 现在有成型的歌曲吗？我们也很想听。哎， 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等真的成熟了 再给大家见展示。 所以说现在 还在写的过 程中， 对，可以再来我们节目啊。 哎， 可以给你一个首唱的，专门给你一个节目。 可是3年、5年、10年之后， 你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他出的是一个大概里面有100首歌的专辑，是不是要3年、5年之后？ 你这是要准备演唱会的规模啊。先出一首，先让我们听着好不好？那你写歌哈，其实我们也问到很多很多就是爱写歌的这些朋友一个同样的问题。你写歌的兴趣点或者说 灵感 通常是哪里来的？ 就其实很多时候生活中你会有情绪啊，那写歌就是一个你不用去跟别人讲，但是你写出来之后可能之后就会有人来听，那可能你遇到一个感触一样的人就一拍即合，那这个人可能你更多以后更多的情绪就可以对他讲，那他也会懂你。对，然后就同时也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地位都是靠他们的儿时的偶像来帮助他们走到现在的地步的，像我自己就是。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未来成为那样的人，去做别人的一个 榜样， 对，榜样。 你儿时的偶像是谁啊？ 我儿时的偶像是秘密。 哇，不能讲吗？ 其实那个小时候是我爸，他很喜欢听刘文正啊，就是凤飞飞，就是以前那一代。 对， 然后 经典的声音， 对，都是很经典的。然后小时候就受那些影响嘛，然后就对一些台湾的民歌民谣会很喜欢。然后长大之后也是像李宗盛，然后还有台湾那些音乐人，比如说现在比较喜欢的像 Hush， 像草东没有派对，这些音乐人就一路上一直在引导我。 从启蒙到引导 就是一步一步的，你的音乐之路其实也受到了很多的榜样的力量的影响。 对对对， 像灯塔一样，是一个你前进的方向。 对对对， 对对对， 很棒。 我们都听到了，这是都是一群非常优秀、非常有力量的一些艺术家们哈，对于我们的影响。那你现在觉得，又来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觉得在你成长的这一路上，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哈，你觉得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一首歌是哪首歌呢？ 影响比较深的一首歌， 嗯。我们现在就是伴随你的嗓音，我们现在好像一个午夜电台的。 那我们俩要不要也开始沉下声音来？我们做一个深夜的电台节目。 不要了，我太饿了。 因为我们是在晚高峰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是不是？ 对，不要让大家觉得，哎，我这堵了一个车，结果堵了三个小时。 怎么这么困呢？你电台怎么回事啊？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误导大家，来。对你影响最大的歌， 对我影响最大的歌，其实是2011年的一首《山丘》。 山丘， 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可能是因为他真的用了10年时间来做。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但是我就觉得一听这首歌就很有感触， 嗯， 就是听得热泪盈眶的， 嗯， 哇， 这是通过阅历，可能说这首歌写出来可能需要不是太久的时间，但是这个阅历需要太久太久的时间。 对对对， 昨天也是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一个歌手啊，孔令奇他的这个一个采访， 嗯， 我当时听到说他即将要出的一张唱片打磨了6年，就是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经过了打磨打磨再打磨出来一张唱片，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 嗯，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可能说现在的很多的歌手可能因为时代进步太快了，步伐太快了，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那么的精雕细琢，但是原来的那些艺术家们，那些歌者确实对我们现在这些喜爱音乐的年轻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 对， 对， 嗯， 没错，像这样的专辑一般出来的话都可以用经典 对 来形容。 对， 嗯， 你看是这些歌曲可能稍微老一点的歌曲咱们可能听了10年20年，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大家又开始万人大合唱，根本就 忍不住。没错，传唱率很高，说明它对我们就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嘛，在这首， 啊， 一首歌里面。 对啊，看看刚才那首山丘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就是永久珍 藏，像标杆一样。对，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喜欢他的这些歌或者喜欢他这个人的这些我们的嘉宾，他们往往不愿意唱，他们说哇这个是大师啊，我不能唱的呀，我要膜拜的，嗯，所以我今天都没有开口说，哎，是不是要不要唱一下，好像是不是要人家也要留在心里， 事实打住了，还是要挽回一下嘉宾的形象的。哎，那再说一下，我觉得说一下未来吧，刚才说了一下过去和现在，那就是未来对于音乐有什么打算或者是有什么期待吗？ 音乐打算，嗯，其实我本身艺考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接触音乐，因为其实我是一直都很喜欢，但家里不让学音乐，所以后来就是学了编导。那学编导之后，既然现在学了文艺编导，那就希望之后可以做更多跟音乐有关，比如说跟音乐现场结合，去做音乐节，或是去做音乐的颁奖典礼。对， 哎， 然后我是可以去做音乐的包装， 嗯， 哇， 不仅能导演，能包装，还能唱，可能自己给自己颁奖， 非常棒。就是我喜欢音乐，但是我要做一个自己的演唱会、自己的 MV、自己的专辑，我都要自己来， 都是自己一个人承包了哈， 这也很棒啊。 对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他的思路就是说，比方说，我想当一个主持人，可能我会先从其他的我比较感兴趣的， 我会先从拍电影开始， 那可能绕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太曲折，可能先从新闻学起啊，或者是从音乐开始，可能说做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可能也比较有优势。好，那我们还是就是祝你的这个梦想能够早日实现，而且希望哈，就哪天真的实现了，就是自己给自己颁奖这一幕， 还是很棒啊！有新歌的时候记得来我们节目，要展示给大家哦。嗯， 对， 嗯，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萌音秀这个环节，还是想听一下你的歌曲，好不好？你再给我们带来一首吧， 嗯， 好不好？ 一首歌， 我们不让你清唱了，我们还是来到我们的表演区，把这个麦克交给你， 好， 好不好？ 好，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非常优秀的我们的诗薇啊，刚才也是聊了很多他对于音乐的感触，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包括未来的期待。那相信就是一个虽然说年纪并不大啊，但是呢却是 有想法有理想的男孩， 对，他对于歌曲的演绎又会有怎样的不同的一种感触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把我们的声音交给我们的诗薇，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看穿，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要说我们突发奇想说加入的一首歌，结果让我们两个觉得非常的好听。 对，很好听。我们请世威回到我们的嘉宾访谈区。 对，我们俩刚才在听你歌的时候觉得这首歌确实啊，这首歌确实本身很好听，然后你的声线确实在这首歌上我觉得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很好听。 我们俩其实在你唱歌的时候窃窃私语， 对，一直在讨论。 哇，唱得很好，哇，好棒啊，这个声音像谁呢？就感觉很耳熟，哎，很棒。 对，你这个声音真的，我觉得刚才寻人启事跟这首歌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歌给我的感觉可能更能抓住我的耳朵， 而且就是那种随意唱的感觉， 对， 是给人非常放松非常舒服的。 对，台风也是很放松的。 哎，说的世威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应该大一阶段我们都是很谦虚，而且当着大师哥大师姐的面。 哎，我不是啊，我是小师妹啊，你可不要乱说。嗯， 今天是愚人节吗？ 好烦啊， 好笑 哎，愚人节。 好，刚刚在我们这个世威在演唱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火星直播啊，各位宝宝们已经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了。 对，宝宝还真说对了，有一个叫宝儿耶，这是应该是个小女生吧，送上了你好多小火星，然后 Honey， 还有草儿虫，还有李妈妈，哎，李妈妈，还有黄丽，还有秋风吻过枫叶红，说一不二都来到了直播间，并且送上他们的小礼物，谢谢你们，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对挑战新歌声和世威的支持啊。 对， 刚才其实我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世威刚才挑了两首歌不是就是泛大众的歌曲，可能会有些歌曲是属于他的这个私人歌单里面。 对， 那今天呢我们的世威还推荐了一支 MV， 这支 MV 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感受到， 是吗？ 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嘉宾世威来推荐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打开世界的门。 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8:33，接下来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的世威来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带来一个非常有故事的非常感人的歌曲，来说到爱，世威送给大家。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曲，说到爱啊，蔡健雅这首歌我终于听过。来，今天这首歌曲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今天有想送给好朋友或者是谁的一首歌吗？ 今天是11月最后一天，然后我有个好朋友生日，他的名字叫杨典雅。 哦， 有没有在听？哎， 杨典雅， 对，杨典雅，听起来很像雅典娜哈。 对啊，有一点像啊。是你的女神吗？ 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哇， 对，来中传的第一个朋友。 哇，那还是蛮有意义的。那你有今天有什么另外的歌想送给他吗？ 我想给他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我还以为就是唱说到爱呢。 说到爱再祝你生日快乐是吗？ 好，我们还是听一下我们诗威版的生日快乐。 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Nina， 生日快乐。 定制版的， 真希望现在在听广播，如果你生日的话也祝你生日快乐。 他一定会听到的。如果没有听到呢，我们其他的这些在听的在看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都会衷心的祝福他的。 是的，这是一个今天应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最特别的生日礼物。 哇， 对不对？来自于电台的音乐， 在北京上空响起了生日快乐歌，专门唱给他一个人。哎， 是你，我刚才听到他的歌曲之后，我跟曼宁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本身啊，他的声线很特别，然后有一种清新的，但是也有一点点小，有一点点厚重。 是吗？ 就声音我觉得很浑厚的感觉。 对， 嗯，而且你很浑厚吧，就做不到，就像我的声音就比较笨，就显得它不灵动，它没法转音。 是什么鬼？所以他唱的是阿卡贝拉里面的那个部分嘛。 对，而且他的转音很自如。 对 对， 这个自己有练吗？ 这个我觉得是天赋吧。 哇， 哎， 就应该这样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唱。 你这是这个刺激到我了， 张鹏知道吗？人家这是天赋， 那是没得练了啊！ 你就别折腾了啊！ 对，那在节目最后，其实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包括曼宁刚才也想问，说你平时比较喜欢听哪些歌？你的私房歌单我们很关注，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吧。嗯， 就是台湾独立音乐的，我非常喜欢。然后还有，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那种圣歌。就是有些圣歌它会改编成爵士，像I Love Free Ginger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爵士女歌手，这种非常喜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老歌我都很喜欢。对， 老歌还有台湾独立音乐人的歌。 嗯， 好的，我们记得了。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示威的也可以来听听他的这些私房歌单。 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哎呀，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先说不舍。 对， 对不对？ 对，那么后面也是有非常精彩的节目啊，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嗯，再次感谢示威，也希望你的原创的歌曲能够早日出现，好不好？ 谢谢， 也继续来到挑战新歌声的舞台来展示你的歌喉。那么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明天再见了， 拜拜 拜 拜。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半明半冷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有一十年，十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写一些账，一顿午饭或两根火腿肠。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